第七点是事物隔离性的实现。事物隔离性的目的就是要确保事物并发之前后的系统状态与这些事物按某种次序串行之前后的状态是等价的。隔离性的实现，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知道，冲突或试图可串行化的且无极点的调度可以保障事物隔离性的实现。那么 DBMS 中并发控制管理器的并发控制机制就是用来保障市场上冲突或试图可串行化且无极点的事物调度。